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翻到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啦。今次咧讲下关于咧教育嘅问题嘅，咁因为咧即系而家喺个校园入面咧都不断讨论就关于嗰港独议题，即系到底啲老师啊或者系即系学校嘅人士应唔应该就谈论港独咧呢个问题咧就不断咁即系出现咗。咁啊而家咧即系就住呢个港独议题，政府咧就即系不断打开口牌啦，就讲到明就系话喺学校咧就唔应该讨论港独嘅咁样。咁而咧即系喺即系政府压迫底下咧，有好多间嘅学校啦、中学啦。都是即系发表一啲指引啊，又或者系向嗰啲学校下达一啲命令咧，就要求老师咧就唔能够咧讨论港独噶。咁啊，首先咧就喺呢个东华三院嘅呢一间东华三院咧，其实咧教育科嗰边咧亦都曾经咧系即系发表过一个嘅声明啦，就要求即系佢旗下嗰18间中学咧就唔好就讲关于港独嘅问题嘅。咁啊，声明内容系有啲咩嘅咧？ 哦，咁啊，聲明個港獨嘅傳聞咧，就話東洋三院呢個辦學精神咧，係為社會提供完善嘅教育服務，咁啊，作英才啦，咁啊，實行全人教育，咁啊，以訓練學生多元化嘅思考，咁啊，本院老師亦都堅持呢個教學嘅理念咧，教授學生以中立、客觀、持平以及開放的態度，咁去面對全面咁去認識各種社會嘅議題啦。咁啊，旨在呢個培訓學生有呢個獨立思考同埋呢個剖析事情嘅能力咁樣嘅。 系啦，咁啊，即系佢嗰个内容咧，即系讲到明咧，就系话，即系佢希望就以一个即系教授学生嘅时候，以一个公平、客观、持平、开放态度去讨论各种社会议题咁样。咁但系即系以开放、持平态度去讨论问题嘅时候，但系又讲到明就系话喺校内任何人士喺校内推广任何嘅政治信息都系唔恰当噶。 系， 咁即系其实呢个事好矛盾啦，好自相矛盾啦。咁即系如果我要即系又要系即系去認識各種社會議題嘅，又要即係令到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要剖析事情能力嘅話，但係又點樣係即係唔能夠去討論各種一啲嘅政治主張，唔去討論啲政治信息咧？咁樣好先唔講呢個住，因為咧除咗東華三院之外咧，另外咧亦都係有第二啲嘅辦學團體咧。 前兩日嘅報紙已經出咗係呢個北區嘅唯一一間天主教小學保血會培靈學校。已經向咗教師下旨，唔可以喺學校討論或者鼓吹港獨咁樣啦。 其實就係講緊嗰個辦學團體保血女修會啊，喺佢核下嘅學校裏面就係咯內部嘅指引啦，就表明禁止教師咁啊喺嚟緊嘅開學就禁止即係談論呢個港獨啦。咁佢哋根據啲報道嘅引述咧，就話呢個保血女修會咧向學校咧表明咧就即係談論港獨啊，就有如嚇、好似同學生討論用邊個方法自殺好啲咧、用邊一種方法打劫銀行會好啲嘅一樣咁樣，所以就出咗呢個內部指引啦。 係更加離譜嘅咧，即係佢嗰個內容咧就話即係。根據消息人士咧，就話保血嗰、那個保血女修會咧，亦都係講到就係話咧，即係佢用呢、這、一個粗 sorry， 其實咧喺呢一個港獨議題上面咧，即係除咗即係保協理事會即係有發表一個聲明，即係發表一個指令之外咧，即係梁振英亦都咧係即係講到關於一個嘅港獨議題喺學校講港獨議題嘅一個比喻 嘅，係粗口啊嘛， 係啊，比喻到就係話咧，即係佢講粗口咁樣，即係講港獨就等於講粗口咁樣啦，嚴重係可以踢出校咁樣啦，咁更加嚴重 咧係，其 實有係咯，其實會有會唔會發生㗎？講粗口就踢出校， 講粗口講得好嚴重， 點樣先至講粗口好嚴重咧？点界定咧？ 即系又要对住个老师讲屌你老母。 我都试过屌完老师之后扮门行出房， 可能背出师表嗰时加粗口落去 啦。我试过，我读中学嗰阵试过，我读中学嗰阵试过，我同我成日讲屌你老母出嚟只抽啊咁加抽。 你系劲喎，你劲。 我都冇睇粗口，我都冇睇粗口。 可能梁振佢自己冇读过中学啦咁。咁啊，即系甚至乎咧更严重咧，梁振系讲到明就系话，即系要求学，即系学校咧要向学生表明咧就话。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是現在在一個的學校裡面就是面對著很多壓力，即包括就是東華三院就要求老師就不要進行任何的政治主張，不要有任何的即政治宣傳樣，但問題就是現在學校全部都要教通識科的，如果我要讀通識科，他即是討論香港社會議題的時候， 當下的社會議題即是沒得逃避的，一定要談， 尤其是即在通識科的課程裡面有一部分是講到今日香港，今日香港裡面也都是有一個關於香港政治議題和香港的政治參與和身份認同那一部分的一個的政治議題，如果政治議題是不討論的話，又怎樣去教個通識科呢？但問題就是雖然其實理論上其實任何一間學校的老師不論是什麼立場都好，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專業的教師的話，是不應該進行任何的一個的洗腦教育，又或者 不應該即宣傳宣揚他的政治意識啦，但是其實老師他一直以來都可以以一個政治誘導的方式去令到學生理解各種不同的政治議題，又或者是誘導引導學生去透過了解政治議題，即建立他們自己一套的獨立思維能力樣啦。但是即現在那個教制度咧，通識科個課程咧，其實雖然咧，佢有一部分咧係教關於一個嘅政治議題啦，政治議題嗰分析嗰一部分啦。咁但係咧，即係喺雨傘革命之後咧，政府咧其實一直蠢蠢欲動咧，希望透過即係修改通識科個課程咧，去令到即係學校較少啲關於呢一部分嘅政治內容嘅。 佢哋係想削減咗個政治內容咯，就係、是、雨傘革命嘅期間啊。 嗯。 他們是當時是即刻找了一些考評局的教師開會，就想去增加一些基本法和一國的概念，即是想 sell 中國，但是而削減其他的政治議題這樣。是 的， 我講講那個影響，就是這個它會出現一個效果是什麼呢？它是其實現在是沒有的，但是如果由中學生入手呢，就可以會培育到的，就是什麼呢？其實那件事就是事源於有很多學生有些中學生的組織開始在不同的中學去成立這個關注組， 主要是一些畢業生就設立那個關注組， 咁有啲例如學生動員啊咁樣啦，同埋有唔同嘅即係港獨關注組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拉一啲中學嘅學生去做一啲咁樣嘅討論小組。其實好老實講，嗱，你哋大家都讀過中學啊，喺中學邊有一啲咁樣嘅社會時事嘅關注小組咧出現咧，係唔可能吸引到中學生嘅。 係啊， 其實係冇可能吸引到中學生嘅。你回想翻你自己讀中學嘅時候係點撚樣嘅情況？ 你諗下訂報紙，你有冇睇過啲報紙？ 係啊，你唔撚會啊嘛！你無端端有個人同你講，即係無端端日朗就係屌等於日朗啫嘛！嗰日你喺城大啊，屌你 老味！ 你哋喺度投票啊！你哋嗰同學都撚鳩你，撚 係唔理嘅， 鳩你你哋咩？屌你咪當你傻閪咁樣，屌你老味係咪啊？你自己講啊，老實講下先。屌你老味，跟住然之後，屌唔係啊！你大學入邊已經係咁樣啦，行嚟行去覺得屌你咪拉票嘅傻仔 嘅。釘邊啊？有冇釘邊啊？ 啲傻仔。 我哋諗下，等放學去邊玩好過啦。 搞呢啲嘢，傻仔。 誒，翻學讀書啦。 你一定係冇興趣冇心。喂，你知唔知個中學啊？或者係中學啊， 已經係已經有啲學校係限制你必須要加入某個學會啦。 係 係。哦，係因為咧有啲中學佢係即係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是有一啲活動參加下，咁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參與一個活動咁樣。 係啊。 但係你唔會揀呢啲咁嘅。 加入天文學會、 環保學會啊， 係啊， 科學學會啊，嗰啲咁樣重要啲學會。 屌，唔通真係咩乜撚嘢？好似嗰套戲咁撚樣，乜撚唔通真係咩啊？我哋整個飛行學會咁樣，唔通真係會？ 唔通有人參加辯論隊？ 屌你老味！ 你 參 加辯論隊 咁悶嘅，你個人。我講過啦，我參加辯論隊係因為 房嘛， 因為有數房嘛，因為有間房嘛。我其實我唔參加辯論隊嗰啲活動㗎。我只是比賽而已， 是啊， 是啊，他們準備那些我從來都不做的，我只是走出來比賽而已，然後我又不想，我是去到很想像大爺那樣，今天什麼題目啊？ 等同你 平時去到便利比賽現場， 你成日都 不是 一樣， 你有 沒有 走來 試都不一樣，是啊，有 Q 卡，因為我打副，我當然有 Q 卡啦，因為我打副辯的嘛，我 Q 卡是寫對手說的東西， 反駁卡。 是啊，我唔肯準備嘅，我就專揀嘅，我唔肯準備。我話嗱，一定唔可以俾我打 opening， 我一定打開邊， 因為開邊係一定背稿， 因為開邊要準備，開邊要準備。 係啊， 屌你有咩要準備嗰個論點啊？我嗱，我淨係負責鬧人嘅啫。 總之 我 即係二副，係 啦，我就打副辯。係啦，佢講嗰啲咩，我就逐句話俾佢聽，佢係廢嘅咁撚樣。我淨係做呢個位嘅啫。 你廿年前已經 係 咁。 係啊，佢唔撚使準備啊嘛咁點解我會參加辯論學會咧？就係因為有間房啊嘛。係喂。浸會好撚細間學校嘅啫嘛，我係仲撚細過你哋啊！屌你，我讀嗰陣時，跟住然之後，屌你嗰啲學會 最近先變大啫嘛。 跟住嗰啲學會咧，得張台嘅咋？屌你個尾！係佢有一個， 或者一間數房幾個數分咯。 係啊，屌你咪得張台嘅咋？嗰張台有幾個櫃桶，嗰個就係劇社啊！屌咁我哇！你呢啲嘅學會，你無謂搞啦，何必咧？係咪先？咁你都唔係喎？屌，因為咧，你嗱，你讀大學你知道啦。讀大學最忌乜撚嘢？最忌就係天地堂啊嘛！咁你屌你後屘翻咗個大學，屌你後屘做之後早八點鐘上個堂，暗家產跟住五點幾又上個堂咁樣樣，咁中間做乜撚嘢啊？去邊撚度咁樣？咁我叫辯論好有間房喎，梳化入邊有電視喎，入邊有電視有雪櫃，屌你後屘，咦？跟住我睇完之後，咦幾好喎 ？OK 喎， 睇示範單位啊嘛，去睇間房 嘅選擇 咁樣。 跟住你知唔知係要？你知唔知係要 screening 噶？浸會辯論隊係浸會辯論隊，浸會辯論隊咧係得成個即係辯論學。辯論學會辯論隊啦，叫做佢係唔知整得十幾個人嘅啫，即係佢最極限係收十幾個人嘅。跟住咧，然之後咧，辯論學會 screening 咧係攞幾百去 screening 嘅， 咁多人啊，咁長 係啊， 就係因為張梳化， 再佢一間房，真係噶，屌你老味， 咁係變啲乜？ 所以我係參加辯論學會，即係你哋琴日睇我論壇嗰啲，覺得我爆 shit 啊，成嗰啲咁樣。我想我人生最撚嚴肅嘅一次辯論就係辯論隊嘅 screening， 我一定要贏我間房。 你真 的 有預備到， 屌你老咩！真係發揮淋漓盡致，哇！跟住然之後入選就掂啊，掂啊， 有得瞓啊！ 我呢幾年都有自己，喂，好撚威啊！屌你老， 然後就有 YouTube 嗰啲，你當年嗰啲辯論嗰啲比賽片段。 除咗天地堂有一份之外，屌你老尾又可以得閒同啲靚妹講，上嚟坐下先。行上台，今晚冇人睇上嚟坐啦。你做咩啊？有電視喎，嗰度嗰啲咁嘅，有房啊，大佬。 好似去 clubbing 嗰啲有間房。 你啊，嗰啲冇假辯論，你啊冇假辯論隊嗰啲喺佛公街搞撚到。你撚堂啊？唔係，講翻正題先。正題講撚到第二度。 係咩 啊？ 講 唔係，即係我話你成立個學會啊，乜撚嘢關注組啊，乜乜會嗰啲，點你中學生點會有興趣？ 尤其是呢個校外組織嚟嘅添， 冇可能。 through 可能是外面的一些組織去參加。 啊、喂，不如我哋放學討論一下香港獨立的可能性啦。冇撚嘢話，你咪傻撚咗啊！屌你老尾， 去玩啦、啊，參加都唔參加啲咁悶嘅嘅會啦。 所以嗰件事係唔會有影響力嘅，但係而家咧就會有影響力嘅，因為你禁止佢講啊嘛。你禁止佢講，咁咪變咗禁語咯，咁咪變咗禁忌咯。嗱，對於細路嚟到講。 最撚吸引嘅嘢係乜嘢咧？咪就係禁忌咯。 唔俾你做乜嘢就要做乜嘢。 唔講得 講。俾你帶電話就定 唔準 gel 頭 ，gel 頭 係啊， 唔準著喇叭褲，喇叭褲 係啊， 指甲油啊，化妝啊， 指甲油化妝。 其實本來唔係好想做啊，係因為你唔俾我做，所以我想做。 係啊，係 咩青春期係咩反叛期啊嘛？ 係啊，屌你諗下啦，屌你著住嗰條校裙搽咩指甲油啫，係咪先？你認真諗下係咪先？ 唔係嗰條裙做乜接咗會靚啲？ 你講緊胡穗山。 喂，讲翻正经嘅，讲翻正题啊！你打岔，主持人我瞄佢咪，主持人我瞄咗佢咪，呢个唔使你答啊！呢、這个喂， 我 屌 唔讲， 打啦！喂，嗰、那个琴日仲企我哋隔篱嘅，屌屌佢老尾啊！系啊，冇掉，冇掉，冇掉，唉，唔好讲呢啲，冇掉佢，冇掉佢，冇掉佢，冇掉佢， 大家嚟试， 系啦，大家嚟试， 你有想讲讲？ 哇，真系打个冷 嘅， 打个冷震啊！真系呢个系喂，但系你变咗禁忌咧，大家就唔捻同啊嘛。 嗯、 喂，禁忌你咪大家喂，好似好捻吸引呢、啊？喂，好老实讲，以中学嗰个咁样嘅，咪以香港啊嗰、那个咁样嘅公民认知个水平。你要叫現在的中學生去了解現在的政治環境、政治議題，什麼本土派、港獨派，怎可能識分啫？冇可能嘅、啊。 你最主要係靠老師喺通識科上面教咯， 係 夾硬將可能要畫個表出嚟，要寫一篇文出嚟教你哦。而家係泛民主派係邊一個光譜，本土派邊個光譜，大家先要可能被逼去學少少呢啲關於啲政治嘅議題。 係啊，你話唔係喎？網上資訊好發達喎、啊，咁樣網上咪屌嚟屌去啫嘛。主要就係、是、又話屌你老尾啊，邊個周庭有頭油啊？屌你又唔問。 我要關心你都好深入噶啦，喺呢個位就、 啊、又唔民怨綠色帽子戲法啦、啊，咁樣咁你。赖提呢啲啫嘛，咁样样咁。 你普通中学生捻知边个吴文远，边个周庭咩？ 系啊 ，cares who fucking cares？ 系啊，即、就、系、是、等于我哋听众咁样，你哋都若干年嘅政治杂年资，你先听得明呢啲嘢噶嘛，大佬系咪？好啦，咁但系而家唔捻同啊嘛，而家喂，屌你老尾，哇禁忌喎、啊，唔俾讲喎，喂， 阵 间嗱，我哋阵间前后脚出学校门口啊， 跟住就先 细细讲聚翻，嗱，千祈唔好俾阿可 Sir 见到，喂，净系呢个过程吸引啦、 啊，系， 净系呢个过程咁会衍生乜嘢呢？佢就会衍生一样，而家香港一路都做唔到嘢，地下组织就系咁样衍生出嚟，系、嗯、啊，咁就系会衍生地下组织啦。咁、 嗯、 所以其实系，喂，譬如有啲人讲就话，喂，香港冇独立嘅条件，你话喂，屌冇军队嗰啲咁样，喂，第一你话即系好严格训练嘅军队，咁而家梗系冇啦。咁但系军队系一个咩概念啫？其实一班人聚集埋一齐。會攞起武器嘅人啫嘛、 嗯， 其實係咁樣啫嘛。喂，你雜牌軍都有雜牌軍嘅做法㗎，同埋喂，同埋你呢個世界係一定有外國勢力㗎嘛，屌你老味，即係係會出現㗎嘛呢啲嘢，而且出現就一夜之間就會出現㗎啦嘛，屌你，喂，咁你即係你話喂冇軍隊冇槍冇炮點嚟嘅？喂，你回頭睇翻啦，屌你老味，咁敍利亞啲點嚟咧？喺邊度嚟嘅咧？ 外國勢力其之一啦，同埋我想話，屌你冇軍隊嘅冇軍隊嘅主權國家大撚把喎，我想話 係咯，屌你 唔係問題了呢、這個， 唔係同埋你以為政權有咩？你以為我哋而家政權有咩？即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嗰個極權，你以為佢有咩？屌你 買翻嚟嘅啫咩？佢軍隊都 係係咪先？喂，佢哋都未打過啦，好老實講， 佢條命貴喎， 佢啲炸彈係咪真嘅都唔知 道。唔係你以為佢哋打過咩？ 淘寶翻嚟， 佢哋有打過咩？嗱，香港內部嗰啲唔講啦，香港內部嗰啲唔講啦。你即係你講警察，你唔好撚計啦。警察佢唔會，佢即係雖然佢癲起上嚟會喺街度開槍嗰啲咁樣。喂，堅認真兩軍對峙啊！其實喺佔領期間，佢淨係推撞，佢都已經驚啦。佢自己都苦心自問，有冇必要做到咁嘅地步？咪打工啫，屌你老味！ 使佔領 革命係全 家 嘅重點啦，而家 有可能係 啦。好啦，如果真係要白刃相見嘅話，你覺得佢哋有嗰個心理準備咩？佢哋冇嗰個訓練㗎，其實係咪先？好啦，你話解放軍嗰啲咁樣，好啦，解放軍咁解放軍係嚴厲嘅咁樣，咁但係佢有冇嗰個準備咧？佢有冇嗰個準備咧？好啦。呢、这個係你話真係打上嚟會點？你唔知嘛。但係你一開始有秘密組織咧，嗰件事就完全唔同噶啦、 嗯。 你只要有秘密組織存在咧，成件事唔係講緊我哋義舉公民呢啲組織喎。 咁都秘密，咁大個台俾你睇， 唔係講緊我哋呢啲 吹嘅咁多人。 唔係而家我哋講緊乜嘢？所謂咩勇武派嗰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勇武派其實只不過係企得硬淨啲咁解啫嘛。但係你秘密組織就完全係另一樣嘢嚟噶嘛。咁而秘密組織唔係秘密組織唔係忽然之間可以容易做嘅。你秘密組織要 要有一個社會的環境的，就是你有些東西是 它本身是禁忌，它本身是被迫轉向地下，它有一班同樣是受到這個這樣的壓迫，同埋同樣受到這個社會禁忌所壓制，而令到他們匯聚成為同志的一班人。咁呢班人咧就會顯就會出現咗一種無形嘅默契啊！咁而呢一個默契咧係破壞力係巨大嘅，所以我想同大家講，你其實港獨嘅思潮咧係冇辦法控制嘅，係冇辦法去打擊嘅，而且唔好再講啲廢話，話咩港獨有咩條件啫？喂，香港人願唔願意做軍隊啊？嗰、那個過程唔係咁撚樣嘅，傻閪！唔諗係話香港先成立咗個軍隊，然之後喺度做公開宣傳，周街喺度貼啲海報嘅， 有個鬼佬，有個鬼佬， 邊啲照？ 唔係有個陳雲咁樣喺度指住你啫，唔係咁樣，佢唔係咁。然之後一班人一齊集體接受訓練咁撚樣，跟住然之後啊，佢嘅認識，屌你老尾啊，個槍膛係點撚樣嘅嗰啲咁撚樣，唔係呢啲咁撚樣嘅。喂，屌你，即係有一班人。有一班人，他哋匯聚咗個秘密嘅共識，有個秘密嘅組織。喂，屌你老尾！你話冇槍冇炮，屌你香港買支黑星有幾難啫？ 屌你唔使槍啦，好多嘢都唔使槍做 啦。係啊，同埋唔係即係譬如同埋香港係城市嚟噶。屌你香港唔係平原嚟噶，屌你唔好睇坦克大睇嗰啲坦克大作戰睇得太多 啊！你攞架直升機喺上邊screen 睇揾唔到噶，佢行咗上行咗上樓就揾唔到噶啦。 係啊，屌你老味， 衛星揾你唔 係城市嚟噶，屌你老味。喂，香港嗰個環境啊，就係、是、美軍都唔撚夠膽進駐嗰啲地方嚟噶，屌你老味。你一入嚟全所有位都係打巷戰喎， 係喎， 係所有位都打巷戰喎，屌你老味。咁你喂好啦，咁如果真係全面去打嘅話，係可以喺一個你好冇察覺嘅情況底下，一瞬間就忽然之間周圍又喺度打緊，周圍就喺度打緊，咁點啊？咁喂，我想講你唔使覺得就係話，喂你哋冇訓練啊，冇部署啊，喂。如果只是推動分離和獨立，其實它只需要一個效果，亂而已，你搞到亂七八糟而已，搞到無法管治而已，你搞到無法管治，那當然有人來接手的啦，問題到時究竟是英國來接手還是美國來接手而已，還是另一批共產黨來接手而已，看看是怎樣的嘛，總之它就處於無政府狀態，就亂咯，即我告訴你港獨會怎樣發生，港獨會發生的情況就是你其實啲人成日講參考其他嗰啲獨立戰役嗰啲咁樣嘅環境，我想講嗰個狀況係遠比你想象中悲慘，嗰個狀況就係敍利亞咁樣樣。佢係一個地方，然之後咧有好多受打壓嘅人，有好多被壓迫嘅人，跟住然之後嗰啲人咧，佢表面上咧係歌舞升平，大家正常翻工，但有一班人咧就係秘密組織嘅成員，佢哋可能係屬於唔同嘅秘密組織，大家喺度等。等一個機會，咁等一個機會係咩咧？咁等一個機會就係發難咯。發難你要喺度講又，喂你冇軍隊冇成，佢唔會正面衝突，佢唔會對你同你夠打，佢唔會同你正面衝突噶，佢淨係搞亂當啫嘛。佢淨係搞到你無法管治啫嘛。咁好啦，無法管治嘅環境嗱，之前譬如好似初一咁樣，咁啊一日啦。喂，如果有秘密組織，有恆常決心咁樣做嘅組織嘅人喺度嘅話，佢就會持續咁樣做，跟住慢慢就變成就係，哇！喂，屌你出街有可能有炸彈，嗰度有可能會爆。啲嘢無端端架車就無端端亂咁懟過嚟，咁於是乎咁咪成為無法管治嘅地方咯，咁咪處於無政府狀態咯，咁然之後處於無政府狀態，就慢慢有啲區咧就係政府嘅人入唔到去嘅，係，咁然之後嗰啲區咧就會衍生一啲自治嘅狀態，咁咪出現伊斯蘭國嗰啲咁樣嘅咁樣嘅自治，即係咁樣嘅自治小隊咯，咁於是乎咪開始變咗好似係，譬如好似係巴基斯坦啊，或者係敍利亞嗰啲咁嘅情況咯。咁跟住然之後，你咪等強大嘅外國勢力嚟到收拾殘局咯。咁係血流成河啦，但又唔需要好大嘅軍備嘅喎，又唔需要好多嘅裝備嘅喎。咁好啦，咁呢個咪就係、是、會出現嘅狀況，即係你一路打壓落去，禁止由即係我而家當然有少滑波啦，由你學校唔俾講港獨開始講嘅，但係要推動落去就會係咁樣。呢、這個亦都係陳雲點解講就係話要拿住現有嘅基礎，拿住現有嘅憲政，拿住現有嘅管治模式去確立個主權，嗰、那個係變陣最少嘅，嗰、那個係變動最大嘅，對社會傷害最少嘅一種建國過程， 但係最難做， 但係就最難做。但又最難 武裝革命好容易啊嘛，一夜之間就可以做得到 嘅。係好撚容易啊，只要大家承唔承受到呢個代價啫嘛。 美軍一鏟入嚟咁樣。 嚇，仲要睇下大家有冇心理準備喎、啊？我哋呢有心理準備喎、啊，我哋有心理準備，即係我哋會做好保護自己嘅措施喎、啊。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嚇、 啊、，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係啊，咁但係冇心理準備，人哋就會嚇好陰功嘅咯喎，就會好陰功喎。咁所以即係大家思考呢個問題啦。咁 講到尾翻翻轉頭，去到最後咪就係九月四號你要投票咯。 嗯， 係九月四號你要投票咯。 最後和平嘅革命手段。 係啊，我哋而家就係用緊一個和平嘅手段。如果你哋放棄咗和平手段，或者你哋到和平手段懶懶行嘅時候，喂，他日你喺街頭失縮一角，然之後間屋又俾人炸撚咗，又俾人燒撚咗，跟住之後，唉，點解會搞到咁啊？跟住我就會大模私樣咁樣行過，跟住之後俾個麵包你，然之後同你講就係你九月四號冇投票咯，可唔可以上你車？滿咗啦，我嗰邊。 因為就如果 我庇護所滿咗， 假若我哋九月四號即係 touch wood， 真如果呢次行唔通嘅話，講真呢個港獨嘅思潮佢係繼續會 grow 落去。跟住到件事大咗嘅時候，咪就係發生你啱啱講嗰啲咁嘅事。 其實個思潮就個思潮就一定係同一樣嘢嚟。 佢係避唔開嘅喎、 嗯。你其實講緊制憲、講緊獨立、講建國，其實嗰個思潮全部都係脫中。 係啊， 係 嗰、那個思潮係同一樣嘅。 中港， 但係有需要 但問題 係 嗰個體現嘅方法 啫嘛。 係啦、啊，體現嘅方法或者呢種咁嘅思緒、呢種咁樣嘅思潮，佢尋找出路，你開唔開到個出路俾佢？你開唔開到個出口俾佢？如果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可以出到呢個出口嘅，咁咪唔會轉向另一個方向。好啦，如果呢個出口封死咗佢，咁我唯有轉向另一個方向。咁我哋準備好噶，屌你未準備好啫嘛、 嗯。 因為條路無論如何，我哋嘅 end point 都係嗰度噶啦，點、嗯、都係行向嗰個方向，睇你用咩方法。 係啊，問題中間留幾多血啫？你哋喎，唔係我。 去到而家呢個位，仲去質疑，即係譬如我哋嘅主張嘅時候，仲去走去問我哋問題，有冇軍隊啊？如果即係越南啊、菲律賓打過嚟點算嗰啲，唔好撚戇鳩啦。呢、這個世界大把主權國家係冇軍事力量嘅啦，例如啲咩？例如哥斯達黎加，哥斯達黎加就美軍去負責佢哋防務。仲有咩？摩納哥啊，摩納哥冇軍隊噶嘛，咁佢哋咩？法國嘅軍隊去負責佢哋嘅防務咯。呢、這個世界有樣嘢叫聯邦，叫外交。仲有咩？仲有啲武裝聯盟啊嘛， 可以加肥豬肉嚟㗎， 即係大把方法可以解決呢樣嘢咧。唔好撚覺得自己好撚尖鋭咁啦，嘥氣啦。 大把人想會 讀書啦， 到香港啊， 讀書啦。仲有即係你最低你可以成立到最低限度嘅武力去做你嘅邊境防衛㗎嘛。即係譬如日本咁樣，佢因為打敗仗咩都好啦，佢有即係叫做自衛隊嘅嘢，即係最低嘅邊境防衛力量㗎嘛。咁另外真係國與國之間嘅大規模戰爭，咁咪好簡單，咁咪軍事聯盟咯。唔好扮尖鋭啦，唔好好似捉到啲嘢咁。哦 ，you know gun， you know brain 啊。 好歐啦，要 讀書，記得讀書， 讀到啲書啊，係啊。今日點啊？仲有冇嘢啊？ 咪係咁多，差唔多啦。 你咁休息一陣先， 好。